这是重庆人 Alice 为 LibriVox.org 所做的录音，2008年3月，中国广州。唐诗三百首卷三第97首，此北古山下往外，客路青山外，行舟泸水前，潮平两岸阔，风正一帆悬。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如旧年，湘苏何处达，归岸洛阳边。完毕。所有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